二，绘画。一， 你的房间布置得好极了。 哪儿啊？马马虎虎。 桌子放在这儿，写字看书都很好。 你看，衣柜放在床旁边，怎么样？ 很好，拿东西很方便。这张画真美。 是吗？刚买的。 你的房间又干净又漂亮。今天谁来呀？ 没有人来，新年快到了。 啊，明天晚上有舞会。 真的？那明天晚上我们都去跳舞吧。 二， 你今天穿得真漂亮。 是吗？过新年了吗？你的衣服更漂亮。在哪儿买的？ 不是买的，是我妈妈做的。 你妈妈的手真巧，衣服的样子也很好。 我很喜欢这个颜色。 要是你喜欢，就给你女朋友做一件。 我还没有女朋友呢。